定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 其实不想走，来自于周华健。周华健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亚洲华语流行乐坛的天王巨星，出道的初期他一直阳光健康的形象以及曲风被称作阳光游子，他具有超强的创作力，在他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很多歌手能有那么一两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而周华健却不一样，金曲真的太多了，每一张专辑的传唱度都极高。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陈淑桦问，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

都不言误。

藏着最坏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们会散，会算浪漫。 生活中你可能设下许多防线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层层围墙之内独处也许是一种享受，可有时也难免寂寞。其实有时候不是你选择了孤独，而是身边人来人往，却缺少了那个可以懂你的人。 自己

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悦享青春去旅行，九六九最美千岛湖。 十多年前，下江村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土墙房烧木炭，一年只有半年粮，有女莫嫁下江郎。从2011年开始，下江村启动了美丽乡村幸福下江的建设，结合下江村3A景区创建，打造景点式的村庄，村里布局了大大小小35个美丽乡村的精品建设项目，总体风格呢是与山水互动，与田园互动。豁然开朗的土坳里，宽阔的溪水沿着长长的布头潺潺而流，烟雨蒙蒙的溪面上，鸭子欢快的嬉戏，白墙黑瓦的民房掩映在绿草丛中，如今的下江村就是一幅美丽的山居图。11月26号，经典969的悦享青春去旅行的千岛湖之旅也来到了下江村，我们也采访到了下江村的江书记。 我们下江村的民宿现在有23户，常委的是400个，之中有精品民宿是2户，我们有葡萄园餐厅，有我们这个接待中心餐厅，这个餐厅都是比较大的。我们还有水上娱乐活动，晚上我们水上娱乐活动呢，主要是我们可以唱唱歌，跳跳舞，还可以吃吃烧烤，喝喝啤酒，都是可以的。我们还可以搞采摘，我们有220亩的葡萄园，100多亩的草莓园，还有200多亩的水蜜桃园，都每个季节都下江村来。我们还有登山之地，我们这个登山之地最高的山峰海拔1078米，那里面我们就是平时都是最好的氧吧吧，就是空气相当好也就是空气氧吧，水也很好。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有机会到我们下江村来走一走看一看。 下江古名是雅树峡涧，这个位于淳安县西南部山区的偏僻小村，早在800年建村时就被古人赋予青山绿水的美好期许。一江水从村落缓缓穿过，这里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工作多次并到访的下江村。站在这里看着安静的村庄，对于村庄的理解又被再一次的刷新。休闲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这大概是田园之乐吧。一栋栋崭新的3层楼房依山而建，青一派白墙黛瓦的徽派风格，远处树影摇曳，近处田里郁郁葱葱，幸福的生活与村景融为一体，浑然天成。烟雨朦胧，群山怀抱，呈倒 S 型的凤林港溪穿村而过，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就的村道惠民路将家家户户紧密相连，在下江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敢于尝试、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而通过这次活动，相信我们和北大清华的学子也感受到了这份下江情。虽然这次活动已经结束，而这个800年古村与绿水青山相依相伴的故事还将继续精彩。

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，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。只需要聚会像荡气之时，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，成就这故事。从此以后，无忧无求，故事平淡，但当中有你已经足无够。闲话着世情，和你走过无尽旅程，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。不相信当天荒不再地老不透时，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。怎相信聚会像荡气之时，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，成就这故事。从此以后，无忧无求，故事平淡，但当中有你已经足无够。从此以后，无忧无求，故事平淡，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。快乐童话像你我一对，已经足够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